手就等于 My Rainy Days， 朋友不再烦恼，我的世界里 Sunshine。 It's automatic，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给予你条件的回应， 在身边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缠绵缠绵，新鲜新鲜，爱要变迁，有谁能听劝，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 颠覆了厌倦，于是告白收了我谎言，一试探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贫血而肤浅，你每一面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在分手之前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视而不见，委屈拖延，已发现心头已难免还设想，这错误也许能被解决，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于是告白收容了谎言，于是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贫血而肤浅，每每一面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脚步红透，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世界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白奢求你爱我，却叫让感情窒息了，多少个寂寞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帮助你说什么飞了，被大海淹没，就算你化了，可怕的想念还活着。

三和市热度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号主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声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最近在网络上流行这样的一道亲情计算题，这道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就是假如父母再活30年，假如自己平均每年回家一次，每次5天的时间，那么减去应酬、吃饭、睡觉等时间，其实我们真正能够陪在父母身边的大概只有大约24小时，30年总共也才720小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答案如果细算起来，真的会让人感觉有些残酷又如此现实，所以每一位朋友，我们都应该珍惜和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话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该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别急 不清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可是明明不知道，我只想哭着先哭着先哭，我只想哭着先哭着先哭， 我只想哭着想哭着说。 两口子老家不在一个城市，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过年这几天到底是去娘家还是去婆家，成了最纠结的事情。一方团圆注定着另外一方要每逢佳节被思亲了。最近有记者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对于在北京工作老家不在一地的夫妻，有28对夫妻曾经为了过年回谁家而吵架，同时有19对夫妻经过较量之后干脆把老人接到北京来过年。国内的某民意调查机构最新的调查也显示，在调查的6个城市当中，因为除夕去谁家过年发生过争吵的夫妻达到 28.4%。 而如何缓和这种矛盾，除了相互之间协商、相互包容和理解之外，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很多人说择偶时也可以考虑找和自己一个地方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是感情是第一位的哈。总之呢，在过年回家这个问题上，夫妻双方一定要处理好关系哦。 Into the sky, sorry. 红，每一次的闪动都传递着感动，不用言语也可以沟通。 你我心中都有想要拥抱他的冲动。 心在我们的天空画上一道彩虹，种下了五彩斑斓的梦。 每种色彩都源自热烈跳动的火种、哦、 向前走不停去懦弱的怂恿，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 Sorry Into the sky，天空下澎湃。天空下澎湃， 生活点燃那一刻的精彩， 就注定有不平凡的未来。 传奇有谁主宰？观众主不再期待。 Yeah.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些年呢一直在流行的中国风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何止我们中国人啊，就连那些外国人都会在我们中国传统佳节到来的时候来上一条红围巾啊，红马甲呀，增添一点喜庆的味道。当然因为季节的原因，否则我们还能够见到很多传统的旗袍呢，它是最能够体现女人身材的一件衣服了。但是话说，得是对自己身材有足够信心的人才能够驾驭它。 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愿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里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执着，你的苦我也有感触。分心，请你不要不在乎。

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目前旅游在线、北京与官方旅游网、伴游网等74家旅游网站被关闭，问题涉及未依法备案、假冒正规旅游网站、发布涉黄涉赌、违法违规信息等。春节期间各地迎来旅行高峰，国家网信办提醒游客通过正规的旅游网站选择旅游产品，发现问题。